咦，你咁急赶住去边啊？ 我赶住去普罗预购郁敏新书《袭击梁振英》。 唉，我仲要话你赶住去交月费添。 乜唔系俾咗钱买书就得嘅咩？ 梗系唔系啦，梗系买完新书，然后再交埋月费先得噶嘛。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华夏建国论坛主持庄元生、陈云。 好，华夏建国论坛又翻嚟同大家见面啦。咁就先讲下我哋个节目咧，就会改个时间嘅。咁就由下个星期开始就改为呢个星期三嘅九至十。咁下個星期三咧就年廿八啦，咁就個操作人員佢哋就講，因為都好多人就落咗去嗰、那個普羅嗰個年宵嗰度幫手啊，所以人手不足，所以下星期咧就會係直播嘅咁樣。咁個年宵就22號就開始噶啦，咁大家就有時間就落去多啲支持啊！咁就普羅嘅呢個出品，咁啊最主要就係呢、這個呢、這個鬱敏，即係趕到死去活來嘅呢本《襲擊梁振英》呢本書啊！咁樣 新書啦、T 恤啦，同仲有其他好多嘢，我都未注意到。 好似好多組合啊、套裝啊，即係好好多啊！咁大家就鼎力落去支持啦。咁今次都係講易經，咁一年講三次啦。咁點解都仲繼續講呢？因為就今次就講一個最基本，但亦都係大家可能最有興趣想知道嘅，就呢個易經點樣占卜啊？係啦，咁就即係點解將易經占卜放到第三次先至嚟講呢？咁就因為呢、這個其實學易經本身嚟講咧，就係、是、要有一個比較正確的個學習的態度啊，譬如呢、這個朱熹喺呢個《周易本義》嗰度，就佢前面有一篇咧，就叫做呢個景學啊，就呢、是、個周易嘅易讚咧，佢就講話呢個學易咧就點咧，就要讀易之法就先正其心啊，四個字，讀易之法先正其心，即係話你有一個正心嘅態度，咁所謂呢、這個。那個儒家道德嗰個心性啦，你再去睇嗰個易經嘅話咧，咁你就唔會走咗歪路啦，係啦。咁有一段説話咧，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就呢段説話咧，就出自於呢個王庭之嘅呢個《方術記二》。方術就係講好多咁嘅易經都其實都係一個方術啦，好多紫微斗數啊。 未入儒學之前，佢係方術嚟嘅。入咗儒學就係變咗係 儒術。 儒術係啦。 係啦，咁佢喺個《方術記二》嗰度咧，就有一段咧字序咧，就寫得都幾發人心醒嘅咁啊！就係瞭解方術嘅局限，其實非常之重要嘅，否則便會變成呢個迷信。古往今來，好多人啦，就因為呢個迷信於方術而致身敗名裂，甚至各國家亡。例子就好非常之多噶啦，咁樣係啦。呢啲人就為咗方，就認為方術會萬能，就唔瞭解呢個業力嘅重要，因果嗰個業力啊。但倘若恃著呢個方術，利用方術以為可以借此求名利，不擇手段，那麼所作皆為惡緣，自然所生為是惡果，即惡緣就生惡果。因此必須站在因果緣起的立場來對待方術，然之後才不至於迷信方術而能善用方術。這段說話講得非常好的，因為佢呢本書就其實本書就好厚嘅，咁就佢入邊就記述咗好多一啲方術啊、紫微斗數啊、一啲神神怪怪嗰啲咁嘅嘢嘅。咁佢基本上咧有一個判斷，同埋佢自己一啲經歷，有好多朋友識嘅咧，佢都係有個判斷咧，就會覺得咧你 開頭可能你嗰個方術好準啦，譬如話用呢個易卜或者紫微斗數好順，但係當你有咗名利嘅時候咧，你心術不正嘅時候，你就唔準噶啦。 係啊，係啊，一輪唔準，二輪準咗之後，可能又有啲壞嘅事會發生啦。即係黃庭之老師佢講嗰個就係用佛學嚟講咧，即係始終事物都有因果啦，咁。咁跟住，如果係因為方術就有時係加速啲嘢進行，或者有時係扭曲啲嘢，咁始終都要有個償還嘅時候嘅。咁佢個一般做法就係、是，如果係扭曲咗啲事，或者避嗰啲災難，就做翻啲善事嚟到補償，或者因為過早發達，咁本來係成世係應該有咁多錢嘅，佢就係廿零歲就攞走咁多錢啦，咁。咁要善用啲錢啦，要救濟啲人啦，咁啊中咗啲善因，咁日後又二三十年喺晚景嗰陣、晚年嗰陣收翻啲善果，咁呢個係佢哋佛教嘅睇法咯。 咁、啊、即係嗰條天嗰條數就係咁計。 儒學嘅睇法就係、是，總之你係以正心誠意，即善之家必有餘慶，呢、這個亦係易經講嘅。咁就揾嚟即係逆勢或者逆卜，就揾嚟知吉凶，但係知吉凶就係、是。亦係吹吉避凶，但係唔係為自己嘅，係為整個國家或者啲成個軍隊呢個存亡之際嚟做呢啲事，咁就唔係為自己話咩去邊個方位就得到咩財利咁嗰啲普通嘅俗世嘢。 係啦，咁啊，易經最重要嗰個心法一開始就係一個誠字，係啦。咁之前咁啊，因為做呢集咁啊，其實好多啲江湖啲方術嘅書我就未必會睇嘅。今次就特登走去呢個書局咧， 有呢啲反而係多嘅，反而多。你話揾周易正義啊，嗰啲就難啦。 係啦，即係揾本周易正義好困難，但係呢啲方術啊，點樣靠易經占卜啊，呢啲古靈精怪所謂 V 運運嘅嘢就特別多嘅。咁我就發現咗一本咁啊，呢個技術人員開出第一幅圖，係啦啊！呢、這個啊，陳文老師應該認得呢位仁兄啦，都幾出名嘅。 李居明 係啦， 都係大師嚟嘅， 係都係大師嚟嘅。但係嗰、那個阿台長話佢大師要加個括號啊， 冇所謂啦。 咁佢寫嘅《易經》一本書咧，咁佢見個書，咁我因為我一揭，買咗第十版喎，可能好嘢嚟嘅，揭一揭咁啊，其中呢一章咧就講到呢個占卜嗰個方法嘅，咁佢嗰個標題咧就好誤導啊，佢係失傳嘅呢、這個。呢、这個世卜士草起卦法啦，兩個第一兩個字就錯，冇失傳到嘅。點解咧？陣間詳細會講噶啦，係啦。 咁重要嘢失傳仲得了？ 係啦，冇跟住根本就冇失傳到。任何一本易經咧，就一定會有教你點樣卜卦嘅，係啦。咁同埋佢話點樣起卦咧？咁我睇完成本書同你講咧，係冇答案嘅，因為佢講完之後，因為佢冇講到嗰個變卦嗰個問題，最重要嗰個變卦。 睇法都要幫襯佢先得。 係啦係啦，咁呢本書賣咗成十版嘅，咁反而呢個其他嗰啲咩即比較學術啊，周易本意嗰啲就未必會揾到。 係啦，咁啊就係咁啦，呢個係又唔係話劣幣出驅逐良幣，而係呢啲容易世俗嘅寫得明嘅咁啊，合乎呢個一般庶民心理啊，而解惑啊，咁就容易明啲啦。 係啦，咁就頭先講噶啦，咁我亦即係呢個所謂嘅呢個用草啊，用啲竹籤嚟做呢個試法就冇失傳到嘅。咁技術人員可以出一出。第二幅啦，嗱、這個就要放慢少少啦，嗱、這個咧就出自呢個易經呢個系辭傳入邊嘅，咁啊所有呢個講易卜咧都一定係根據呢段書話噶啦，咁啊大顯之數就五十，咁啊個顯字咧就可以讀個顯字嘅，其實就係話嗰個演變即係算啦，咁之數就五十，點解叫五十咧？其實就呢個就有啲爭議嘅，其實我就認為咧應該就佢話，因為有一個易學家叫做金景芳啊，佢話其實就五十有五。才啱嘅，點解五十有五咧？因為下面有講天數同地數，天數地數就係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十，你將佢加埋之後，數咧就應該係五十五嘅，係啦。但係點解五十五同五十冇分別咧？因為佢話其用四十有九，即係你用嘅係用四十九支籤，咁你抽起一支籤同抽起六支籤冇分別嘅， 都係執翻四十九嘅啫。用就係四十九。 係啦，咁啊後邊有講啦，咁啊分而為二，係啦，咁就以就丈量，咁其實就話攞住四十九支籤就分成咗兩堆， 係 啦，跟住咧就就抽起，咁啊左右啦，咁啊其中一隻呢、這個食呢、這個尾指同埋食指就夾住 夾住一個，所以咧我唔詳細講啦，因為一間呢啲嘢都全完全都冇用嘅。嗱，我所以我唔詳細講，所以佢你見到呢段咧，佢就會分咗幾個咁嗰、那個咁嘅嗰個咁嘅演算嘅步驟，咁就會有呢、這個所謂呢、這個分二啊、掛一啊、疊四啊、歸期啊，咁即係呢啲係啦。咁大家未必需要知道嘅，但你要知道個原理，最後得出嚟嗰、那個最後得出嚟個個結果嗰個數咧，嗰、那個數咧就係呢個24、28、32同埋36啦。呢個就唔係三維數字嚟嘅，嗱佢得出呢幾個數字，咁呢四幾個數字咧就要除四，因為咧佢要簡化，所以得所以最後得出嚟嘅數字就6789，其實得出呢四個數字嘅啫。咁後來就會簡化用呢、這個用呢個錢幣嚟占卜啊，個原個結個數字嘅結果一樣，只不過操作就唔同啊。嗱呢咁我而家講呢個咁嘅呢、這個易經呢個細法咧就冇失傳到嘅啦，完全喺呢段嘢入邊有嘅。 照住做就得噶啦。 啊、你知道做得嗱，唔難嘅，只不過煩嘅啫。任何書都有同你講解嗰個咁嘅步驟，但係講出嚟可能大家一頭霧水。本來咧我就準備咗一條片同大家就講解嘅，啊，但係咧就技術人員話咧就可能牽涉到版權嘅問題啦，就唔得啦。 拍到 YouTube 就比較麻煩，除非莊老師自己用試草做，但係都好似喺台長某個 上次就講過，其實嗰、那個。嗰、那個意義唔大嘅，因為而家冇人用呢種咁嘅方法。 呢種係好耐嘅，記得演算可能要成九個即係45分鐘先 book。 好耐嘅，因為佢要做啦。頭先嗰個步驟咧要做18次先至出到一個卦，係啦。咁可能我哋呢節做完咧都未算得到，得但係嗰個意義唔大。 係啦，即係我哋當然可以期間去講閒話，但係你做緊分嗰啲試組仔，你唔可以講閒話噶嘛。係 啦 係 啦， 咁咪唔誠意噶嘛。 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啦，我就出了一幅呢個 cap 圖，係啦，喺嗰個嗱，可以放大俾大家睇下啦。呢個就幾有趣嘅，你可以喺 YouTube 嗰度打呢個易經占卜，咁咧就其中有條片咧就嗱，呢個就係日本人做嘅，有個日本仔咁啊，蒙埋面好神秘嘅，嗱咁。剛才講啦，嗱四佢就攞住49支籤就分成咗兩邊啦，咁其中有一支籤就掹起咗嘅，咁就插咗喺側邊嘅，咁我剛才講啦，一支六支其實那個差別就唔大嘅， 總之就你一係就掹起一支或者掹起六支，總之剩翻49 係啦，咁啊最後出嚟嗰個數字除咗之後就6789啦。 佢掹開分開兩邊咧，佢唔數數字， 唔使㗎，唔使㗎，隨意 嘅，用隨意嘅靈通 嘅 啫， 係啦，隨意啊， 分開咁所以入邊係嗰啲係隨機嘅數嚟嘅，可能有兩支三支嘅。那些出入的 是的是的，咁啊呢個就最原始記錄在呢個易轉入邊嗰個用呢個試草嗰個算法啦，所以就叫大顯之法，就係呢個咁嘅意思，就冇失傳到嘅。咁啊，李居明先生就失傳兩個字咧，就非常之唔精準啦。 可以話少人用啦，因為確係以我哋今日講就費時失事嘅，話揾金錢擺個龜殼度卜一卜，即係搖兩搖，咁好似盲公診算卦咁就快好多。呢、這個就係可能算得嚟。嗰、那個買餸師奶都要翻屋企湊仔咧。 好啦，係啦，所以而家所以後來就都用金錢卦啦。金錢卦嗰、那個一間再講嗰個原理啦。咁我就特別介紹一本書，就王庭之嘅呢個《周易象數例解》嗱。你如果你睇咗呢本書咧，你就識占卜噶啦。啊，呢、這個技術人員可以出一出嗰本書啦，呢本書啦。呢、這個王庭之先生嘅《周易象數例解》，咁咧佢前面又講好多呢個象數嗰啲都非常之複雜，喺《易經》入邊象數嗰個學習就比較複雜嘅。但係佢其中有一篇咧，就有一篇咧叫做《周易變占法引論》啊，就是、專門就係講點樣呢、這個占卜嘅嗱咁。可以翻翻正常下面啦。啊，呢本書如果你真係想學點樣占卜，可以睇呢本書入邊有篇文章咧就講到嘅。咁所謂嘅占卜咧，就頭先講過啦。咁啊，周易個試法就比較困難啦。咁啊，後來就簡化用呢一個金錢嚟掟啦。咁啊，掟完之後都係會得到6789呢幾個咁嘅數字嘅。咁點樣去？判斷去找到個吉凶，因為每一卦入邊咧，佢有6個爻，咁、那個爻個變化可能第一爻同第二爻個意思完全相反嘅，係啦。咁你究竟點樣判斷第一同第二爻咧？咁咧喺朱熹嘅《周易本義》嗰度咧，佢就講過 其實他們有另一本書的，他就講過怎樣占卜，他們有另一本書叫做《周易啟蒙》，裡面就講了有七條，所謂豬七條，就不是說光八條、這個、那是豬七條，那有七條的規則，就是說怎樣怎樣怎樣、我不講，因為這個呢就有些問題的、有些問題的。 最大問題就是、它裡面呢就譬如它怎樣判斷那個卦呢，就用一個不變的爻，因為其實易經裡面最主要的那個重點是變的部分、後來朱熹出來之後就很多人就有批評了，即因為宋朝朱熹，後來但是你創立就艱難的，批評又易的、後面講了很多人都沒有一個可以取代到朱熹的辦法，一直到近代就、有一位先生叫做高亨、高亨、如果、一講啊，陳文老師就知道了， 最初看注解就看他的注解， 是啦，咁啊， 好似記得大學一年班嘅， 系啦系啦，咁啊，通常如果你呢啲都是一些很重要的學術著作嚟嘅，咁佢啊高亨先生咧，咁佢有一本咧叫做《周易》古經通論啦，咁佢其中有一部分咧就專門講呢個占卜，即係佢喺呢個朱熹個基礎唔即係。即要修正他一些有咁嘅問題嘅，他就提出了一個所謂易變爻的觀念，易變之爻，即係話究竟入邊如果有超過兩個變爻的時候，你選擇哪一個變爻呢，咁阿高亨先生就提出了易變之爻嘅呢個咁嘅觀念，咁佢亦都有一個計算嘅，但係阿黃連之先生咧亦都覺得他嗰個計算咧就、未必完全準確。咁佢點解黃連之提出佢話未必完全準確呢，因為咧。而家嚟講咧，喺我哋可以睇到，因為佢冇留低嗰個易經嗰、那個事例，但係有一啲占卜嘅例子咧，就留低咗喺呢個這個左傳同埋國語嗰度，總共有二十幾個案例嘅，係啦。咁啊，黃連之先生咧就根據呢啲案例咧，就推翻咗個，即跟住就推論咗一個咁嘅這個占卜嗰個變爻嗰個體例啊，咁可以出一出有張我自己做的、這張可能大家未必睇到啦，放大可以放大少少得唔得？如果唔得，嗱咁嗱呢度咧就講前邊就講點樣占卜咧，就嗱就你咧就要掟三個三個呢個銀仔係啦，係啦。可以大家見到，所以今集呢大家可能要看視頻會好一點，因為有些資料呢就講大家可能就未必、掌握得那麼好，那就你現在就很多時候就用金錢，即是用那些什麼乾隆通寶、那些東西，但是這個就會好一點的，因為為什麼呢、因為其實就易經就講個誠心，你一個儀式嗰度咧，即係你揀嗰種錢嘅時候，你就有一種比較虔誠嘅心。咁、 佢叫人心反骨啊嘛。當然你用女王頭或者用依家特區政府嗰只金紫荊都可以，但係你用乾隆通寶，就當然用宋錢最好啦。但係宋錢太貴啦，冇辦法。 所以 掟爛，掟爛你 死字。咁你揾嗰啲， 掟爛俾阿伯鬧。 係啦，咁你揾嗰啲仿製嗰啲乾隆通寶都一兩蚊一個嘅啫。咁我自己都買咗幾個，咁我就唔記得帶嚟嘅喎。即係個，咁你就會掟啦。咁你計，咁你計數嘅啫，一邊就計三，一邊就計二，其實冇乜所謂嘅。嗰個有陰陽係啦。咁你一定掟出嚟個結果咧，一定係六七八九噶啦。一定是六七八九，六和九呢就是這個變爻，所謂老陰和老陽。為什麼六和九是變爻呢？這個就是易經的原理，物極必反，你去到老之後去到盡就反轉，但你笑的話你還有一個生長的過程，這個就完全是那個易經的原理。所以那你掟完之後呢，那它就有 四個條例。第一個，你這個世得某卦，咁啊六爻皆不變，即係如果六個爻都唔變嘅咧，就以呢個本卦嘅卦辭咧，就作為呢、這個判斷。咁第二個咧就你有世得某卦，僅得一變爻，咁啊用嗰變爻爻辭啦。呢兩個好簡單嘅，啊呢兩個好簡單。第三個就比較複雜啲啦。 兩個就係 啦， 就麻煩。 係啦，呢兩個就呢嗱。前面那兩個 OK 的，第三個就最複雜了，就是你如果你世得某卦遇到兩個變爻或者以上呢，就要找它那個易變爻，有一個計數的方式的，就是這個將這個天數加埋一起，所謂的天數就是 就所謂的天數就是雙數，因為你掟出嚟之後有六七八九呢幾個咁嘅數字，咁六同八咪就係呢個天數咯，咁啊七同九咪就係地數啦，咁你就將天數加完之後就減咗地數，咁你會得到個數字，咁得到個數字之後咧就會喺個卦嗰度由下邊數上去啦，因為佢有六個爻咁啊數，咁啊循環數，咁啊變，咁啊揾到嗰個疑變爻嗰個位置啦，咁仲有喎，唔係計完呢度仲有，咁揾到疑變爻之後，咁如果疑變爻嗰個爻位嗰個位置咧，如果嗰個位置係變爻嘅話，就叫雙值啦，就叫做雙值啦，咁你就用疑變爻嗰個位置就作為呢個卦詞，即係話如果你揾到，如果嗰個疑變爻嗰個位置咧，是六同埋九嘅，咁就冇問題啦。咁呢個就所謂雙值，如果唔雙值咧，就仲麻煩，係啦。咁就睇變爻多同少啦。咁如果變爻少咧，就用本卦卦詞啦。咁如果變爻多咧，就用呢個變卦嘅卦詞啦。如果呢個變爻同唔變爻一樣嘅話，就用兩個就綜合啦，用本卦同埋變卦嘅卦詞要嚟呢個合占啦。呢個聽起上嚟好複雜，所以咧我就話如果。今集咧就要睇一睇嗰個咁嘅視頻啦，咁啊，咁呢個疑變爻，咁第四個咧就比較特別啲嘅。如果喂你齊到呢個六個爻都變嘅話咧，如果係乾同坤咧，就要用佢嘅用九同埋用六啊。呢個係太特別為呢個易經而設嘅。咁你所有嘅卦咧都係得六個，即係六個爻嘅啫。但係乾同坤咧就會多咗一個用爻嘅。咁嗱呢個咧佢個設計咧完全係為咗占卜用啦。咁如果其他咪用呢個變卦啊？大概嗰個過程咁啊，睇嚟好複雜，但如果你明咗咧，操作多兩次就 佢咩情況之下會得出六七八九個數，其實係咪嗰個錢幣投出嚟嗰個加埋一齊就係六七八九咁啊？ 冇錯，即係 如果兩隻公仔或者一隻公仔一隻 字咁啊，即係好簡單啦，因為個三個錢幣啊嘛，咁有一邊計數就三嘅，咁如果你初學嘅時候唔記得，你咪喺個前嗰度攞個貼紙貼住三咯，係啦，另一邊就二嘅，咁你一邊係三係二，所以掟出嚟個結果咧，一定係六七八九嘅， 係啦係啦，即係以正面反面咁啦，一邊係二，一邊係三，自己記咁啦， 係啦係啦係啦，咁你所以呢個就叫做金錢卦，係啦，咁因為呢個金錢卦。跟前面所用的竹那個太方便了，所以這個出來之後就沒有人再用那個竹， 淘汰了用竹，還有用金錢掛那個，除了是可以用金錢這樣搞之外，還可以放一個龜殼，龜殼就是有靈龜的意思，就是學徒落書的意思， 是的，是的，所以變成是黃庭子先生就整理了這個所謂，你要有了這個變爻，確定了這個變爻，你才可以判斷那個卦的。所以剛才我說為什麼這個李居明那個不可以問卦，因為他完全沒有講到變爻，因為變爻這件事呢在易經本身那個經文那裡就沒有講到，即是剛才那個事法那裡他就沒有講到那個變爻，變爻呢就在這個朱熹那裡有講到，所以你在坊間見到有幾種書，有些講術數的書，它就完全是根據易經裡面的內容，變爻就沒有講到的，另一些就會講到變爻，變爻那些一定是根據朱熹的了。我上次介紹傅佩榮先生那本的易經，他都是根據這個朱熹來講這個變卦， 看到變爻才真的明到他的卦詞，否則就是出了六段嘢都唔知邊段係。 係啦，咁你頭先見到啦，嗰個就我自己係，因為黃庭子先生嗰本其實佢都寫得好零碎嘅，咁我就將佢整理咗，整理咗頭先一個篇咁，所以咧，如果你根據呢張嘢，咁你翻去可以或者抄咗佢啦，或者一陣我你都會抌上去個面書度，咁大家可以抄咗佢，咁佢列印出嚟，你根據呢個咁嘅方法咧，就完全可以占卜噶啦。咁啊，大部分因為坊間嘅書都冇講到嘅，咁就算你講易經咧，因為好多時講易經好多時就係啲學術嘅就著重喺義理嘅，對於呢個占卜咧就冇乜興趣去研究啊，係啦，所以有一句説話叫做善易者不占啊嘛，係啦，咁啊善易不占，咁好多時就我就發覺其實好多時啲人咧就用咗呢句説話咧就要嚟做一個變咗係我唔去。 去理解或者學習究竟易經嗰個占卜個方法，唉，善易者不占啦咁樣。咁我唔占，我咪就係善易咯咁樣。 又唔係嘅，佢原本意思即係睇易經睇得太多，都知道世事都唔係你預料，你預料到又如何？入邊亦都千變萬化，只係安個心嘅。咁倒不如就係睇咗安咗心就算啦，唔好卜，一卜咗都干預唔到幾多。 係啦，譚文老師講過咯，嗰個咧就完全係呢個善易者不占原先嗰個講嗰個人係邊個講嘅咧？荀子講嘅，因為荀子嘅《天論》入邊咧，佢就講話天命天道有常啊，不為謠傳，亦不為結網，即係話誒個天運行有一定嘅道理嘅。你就算係衰人，佢又係咁運行，咁好人又係咁運行，即係同呢個陳文老師講嗰、那個咁樣，你知道又係咁，唔知道又係咁。 同埋佢另外一句又係。見到啲天象變化萬千，或者神道嘅嘢，佢就係君子以為民，百姓以為神，以為民則吉，以為大概係咁啊，以為神則凶也。即係、就是、你見到嗰個變化，即、就、係、是、民個民理嘅變化，自己調整自己嘅道德，呢、這個就係吉嘅。你見到佢就喺度驚恐萬丈，就手足無措，就照住佢做，呢、這個就係空嘅。咁都呢個講君子同埋小人之別。咁君子睇易經係咪？係睇咗翻嚟修心養性嘅。咁但當然啦，如果真係要為國家大事、為宗廟存亡咁去占卜，咁啊另外一回事啦。嗰個係要卜嘅，嗰、那個係。 係啦，咁喺呢個春秋戰國嘅時候咧。經常咧就為咗啲國家大事咧要嚟占卜嘅，咁我哋下一節咧再講呢個問題。